八日，普天同庆，举世欢腾。 让唐华营感到异常兴奋的是，当他们表演的击缶儿歌以新颖、震撼、整齐、恢宏、壮观的场面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，整个鸟巢掌声雷动，响彻云霄，激动的人们欢呼着，感叹着，欢腾着。那一刻，仿佛全世界的人们都在为这精美绝伦的艺术经典而为之叫好，感慨万千。走出鸟巢的那一刻，唐华银热泪盈眶，因为他知道他们成功了，是他们2008名光荣的奥运礼宾以无与伦比的英姿感动了中国，震撼了世界。 您听到的是北京奥运会十周年特别节目《奥运记忆》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不一样的视角，不寻常的厚度。每天中午12:30到1点，读史有学问，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，点亮历史的天空。成王败寇，佯算阴谋，看帝王将相，翻云覆雨定乾坤，恩怨情仇，功名利禄，品江湖豪杰，刀光剑影，照丹青，展现历史画卷，纵览天下大事。读史有学问，每天中午12:30到1点，敬请收听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你岁岁平安，天天快乐，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，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，祝你一路顺心，祝幸福作欢大吉神，幸福生活， 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，在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，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， 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 湖湾，白浪不沙滩，没有椰林随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怀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。 那是外婆拄着杖，叫着亲戚们，踏着薄暮走向余晖，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南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随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点点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剪衣两对半。 那是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踏着薄暮走向余晖，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。 阳光 沙滩海浪仙人掌， 还有一位老船长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。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聚同道，行致远，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，品味旅途人生。